有请女神小磊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4:05，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Hello， 今天我和小磊一起来给大家带来直播，我是袁一，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一到周六周日蹦出来的妇女之友天一。 虽然这个开场白已经听过好多好多遍了，还是热烈欢迎我们的天一。 谢谢你啊。 因为会有新朋友加入嘛，也欢迎一下嘉宾天一。当然在天一旁边，其实今天还有一位嘉宾的主咖要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今天我们会说旅行的一些话题。这一位呢，其实也是在旅行界我觉得已经叱咤风云很多年的，你应该叫你大猫还是一牛， 就是叫大猫好了。对， 好的好的，欢迎一下大猫。 欢迎 我们，大家好。我们要聊哪些话题？ 最近啊，这个很多慢综艺开始渐渐的进入我们的这个眼中了，但是像这个刚刚开播的这个亲爱的客栈啊，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热搜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这些有趣的慢综艺来聊一下，明星开始他们的慢生活，那我们是不是也让生活慢一点呢？也请我们的嘉宾大猫姐和我们聊一下她这个旅行当中的一些趣事和住过一些非常好看然后我们理想当中的客栈。 其实小磊说了，是最近综艺节目当中带火了这样所谓旅行当中的所谓慢生活，或者说是在旅行当中去选用一些民宿啊、客栈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我觉得明星在这一行业当中，在这个范围当中不算是率先来采用这样的方式的，只不过可能他们带火了这样一种方式。其实在他们有这个方式之前，咱们身边已经有很多的旅行爱好者，像大猫这样的已经开始率先的践行这样一种旅行方式了。所以今天我们才会让大猫过来跟我们讲一讲他曾经住过的全世界各地非常有意思的民宿、客栈啊、青年旅馆啊，其实都可以。 对，没错。 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啊，网络那头的网友和听友们，如果你们也曾经有过这样很有意思的经历的话，欢迎通过视频的桌平台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那我们982呢，不仅是可以听的广播，也可以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还有什么观看的方式呢？ 刚刚说了新浪微博是不是？ 对，还有 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 对， 当然也欢迎各位在观看的同时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固定粉丝，这样我们有新的内容都可以推送给您。 您还可以和我们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合作平台一直播，点击活力982，然后进入搜索页面，就可以和我们直播间进行现场的互动了。可以来和我们说一下你旅行当中的一些小趣事，或者是你理想当中的旅行以及客栈的样子。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我们今天的第一条麻辣烫呢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这个学霸情侣直播清华包揽专业前两名，怎么回事呢？这个东南大学的陈子玉是排名第一，那女生姚一晨排名第二。这两位学霸呢不仅拿奖拿到手软，而且还是恋人，从约自习到开始拉近距离，对学习的热爱呢是他们共同的语言。 等一下就是一般老师或家长会说，就是大学之前都称作早恋，对不对？ 对呀、啊。 来分享一下，天一，你的初恋什么时候？ 你这个对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扎心啊，就是 还没有初恋。 有初恋了，但是我初恋真的是比较晚，是到大学。对，就高中的时候还是处于一个懵懂的少年时期。 那你大学的初恋，其实，在老师和家长的眼中， 他们不知道 合法的， 他们不知道。 大学之前的话，老师和家长都会反对吗？大猫，你。 啊，这个 如实招来， 这好像是一个暴露年龄的问题、啊。对啊， 说多少年以前，你就说几岁的时候，可能是去年的事情。 这个回忆一下， 因为去年才18岁嘛，对不对？ 大概是大学一年级的事情、 那就是去年的事情。 这个、很聪明的方式，是不是？ 太假了，不相信。所以，但是我们看到这条这个资讯，他们如果是恋人的关系，一起考入清华的话，也就是说他们在高中、最晚在高中。怎么样也相恋了，对不对？ 对， 他们是直博了已经。 对，已经进入。 就是直接进入，他们是大学，然后直接到了清华直博。 对。 不是，这个直博的博真的是博士的意思吗？ 对，他们就是直接硕士博士连读直博了。 对，比较，其实我觉得约自习这是一个非常那什么的方式。 那什么？ 不容易吵架的谈恋爱的方式， 对 不对？ 一般情侣约会不会 就很少有约自习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他们是学霸， 很常见啊，在学校里，对啊， 对， 很常 见，是不是真的去自习，可能是去写小纸条之类的， 又没有啊，相约一块自习也是， 这是说明我们的袁姨在大学的时候没有跟自己的男朋友去过自习， 暴露的意思什么呢？ 所以我想说，就是这样的学霸，他们的谈恋爱方式也跟我们普通人不太一样，嗯，但看来只是跟我不一样，跟你们是一样的， 是， 好吧？ 我身边有个真实的例子，跟这很类似，就是我的大学同学，然后相约一起考研，两个人以同样的初试分数进到了复试，然后前后挨着进行的面试，老师就直接问，哎，前面那个男的是你什么人呀？那个女同学就说，啊，那是我男朋友，然后两个人以同样的复试分数最后考上了，现在已经结婚有了宝宝了， 所以很好，就是两个人如果有共同的目标，然后有相同的这个共同语言，然后也可以一起努力的去在学业上面有所发展， 对，所以这个网友调侃啊，他们俩谈恋爱就相当于开学术研讨会，所以就是学霸的恋爱，那就是第一条资讯， 也激励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学生朋友们，其实恋爱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如果你找准了方向和对的人的话， 是啊， 一样可以共同努力， 共同促进，那第二条资讯呢，也是关于大学生啊，这个成都某高校推出了川剧版的广播体操，天一，你还记得你印象中的广播体操是什么样吗？ 就是 在召唤， 对，就来蹦的那个，是不是有这个动作？有没有？ 对，什么 伸展运动？一 二三， 我说良心话，我觉得那动作有点傻，尤其是那个跳跃运动，每次我都不爱跳，因为它 那 动作要很大幅度。 那是因为你跳不起来。 我那个年代我还很瘦，好吗？ 你就不要这么讲。现在我发现广播体操就也很流行的一种活动，然后好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公司还有广播体操比赛， 是吧？ 是， 对啊， 你们要锻炼身体吗？ 我们公司有十个组，然后大家都在做广播体操，对，每天都练，真的。 不要小看广播体操，如果你真的认认真真每个动作做到位 的 话，你跳下来是出汗的， 而且非常有科学依据的，有很多动作。 但是这个川剧其实是有地方特色， 是 同时也在传承和保留中华的传统文化。 没错，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看他怎么用川剧版来跳广播体操的。 这个其实音乐上面加入了川剧的元素，然后动作是把川剧的某一些 手法， 对，然后和广播体操其实融合在一起，比较容易接受，也易学，简单易学。 川剧的身段， 这位是这个川剧版广播体操的这个创始人，他也是川剧表演艺术家 彭登怀先生。就动作会更加柔美一些，可能就像天一说的，原本只是广播体操，可能有点愣。 对。 但这个呢，就更有味道一些。 我觉得。 你会选哪个，天一？ 我看了这么柔美的这个动作，我还是选那个蹦跶的吧。 你很难伺候。 对。观众。 大量的川剧观众， 对，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宣传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 对，从年轻人开始就可以去接触这样的川剧，这样的传统文化， 是的，而且目前包括成都的附属小学和七中还有很多中小学生都开始如火如荼的开展了这样的这个广播体操的教学工作，刚刚呢这位彭登怀先生也说啊，通过这种像肩部运动腿部运动这样的方式融入到川剧当中，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川剧，那就是这是第二条资讯。第三条资讯呢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相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男神胡歌啊，他现在已经过了35岁的生日，但是他在这天呢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生日，是一种什么方式呢？ 不知道，哎， 猜一下嘛，你觉得会有就是不同于我们现在的这种庆祝生日的方式，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吃生日蛋糕。 我觉得胡歌是一个就是青年演员当中的一个比较有自己生活方式和自己想法的一个男演员，他不是那种随大溜的， 是的， 而且又他是一个年轻人的表率，所以他应该会采用一些比较低碳绿色环保的方式，我猜测是这样的。 跑步 也有可能，比如长走啊。 对 呀、 啊、这很低碳环保， 所以到底是什么？ 那我来揭晓一下答案，他是用骑行川藏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生日。 果然很绿色环保。 对、啊、有点累呀、啊、这个生日过的、 这个、骑行到底是自行车的骑行还是机车的骑行？ 是摩托车骑行、 那就还好， 他是本来是很低调的骑行，没有告诉任何的媒体，没有告诉任何的粉丝。 那你是 是怎么知道的？ 是有粉丝在这个地方发现了，胡歌在加油，给摩托车加油，然后发现了，结果在朋友圈疯狂转发。 骑个哈雷摩托， 其实也 OK 啊，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对， 他要想在这个高原骑行，也不是说一般的工具车可以完成的。 对， 哈雷也 OK。 是， 我觉得纪念意义比较足啊。 他是从上海出发，然后千里骑行到四川的色达，头戴头盔，身穿黑色机服的老胡爱，帅气的就像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李逍遥。 有图吗？ 没有图，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站上自行搜索一下，因为这个图片对图片不太清楚，我们可以自己来搜一下。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明星他们的这个生活节奏已经可以说是非常快了，各种通告。但是胡歌这种慢生活的方式，也是一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另一个样子的一种好的方式。 胡歌真的是青年演员当中比较擅长让自己张弛有度的， 他能沉下来，在一个阶段让自己能吸收一些能量，然后再出发。 比如之前去读书。别人放弃所有的演出的通告啊，包括演戏的这些所有的剧本，然后去读了一年书，然后现在回来以后，以为说他会厚积薄发，但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心急。 对， 我觉得他的生活感觉就是比较讲求质感的一个人， 对，不断的沉淀。 对，他选电视剧或者选这种剧本的时候，你感觉他每次出来的作品也是非常就是 稳准狠。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观众都很买账，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他， 他是保质不保量。 对 对，所以 就想 我们胡歌也是通过这种不断沉淀、不断积累的方式，让自己更加的优越。那我们也可以就是让像他这样。如果想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也可以去义无反顾的去选择一些方式来进行人生当中的纪念。那这就是今天的麻辣烫，我们下面就进入今天的女神下午茶。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现在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那我是小磊， 我是袁一，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Hello， 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总算不是那些 换一句简约版。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一位旅行达人大猫姐，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大猫。 今天请我们大猫姐来做嘉宾呢，也是因为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现在非常流行的慢综艺，然后呢就会看到他们明星的慢生活，那我们也有自己的慢生活。其实这个旅行也是我们体验这种的一个方式。 你知道我刚才特别好玩的是，因为我们小磊年纪小，他特别客气，管大猫叫大猫姐，结果他可能写那个单子的时候写他潦草，然后我们导播老师给他打成大猫打打几的打。 我要改名字了。 没关系，咱们节目里面不用称兄道弟的，没有谁是姐姐或哥哥哈，咱们都是 没问题、 这个、 我以后名字叫 咱们还是把名字改成大猫好不好，因为就叫大猫，也不叫大猫姐，不叫大猫哥，也不叫大猫 是我的哥，我的哥，下次我要好好写字。 原来小磊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心说啊，我肯定要比小磊大很多，我就给他写我叫大猫姐，所以叫大猫姐。 欢迎各位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哈，有图有真相，想看大猫姐或者大猫达找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好的，那大猫呢，作为旅行达人呢，也会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旅行当中一些看到的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一些客栈。那我们先来聊一下最近的一些慢综艺好了，我觉得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类型的综艺，在你看来算是慢综艺？ 我来解释一下好了，就我心中的慢综艺呢，就是不同于以往，就是比较流行的像《奔跑吧兄弟》、像《极速前进》这些竞技类节目，反而是呢让这些明星进入一个比较像开客栈呀、开餐厅这样比较长时间的这种活动范围当中， 就有点像养成类的这样一种类型。 对， 然后你可能会在镜头前面看到明星们没有组成什么红队、蓝队、绿队， 是， 然后谁先得10分谁就可以吃饭呐、巴拉巴拉的。 对对对， 他们其实就是在可能找一个下午有阳光，找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你在地图上 国家地图都不见得能够找到这个地方，嗯，但他们去了，可能就是泡一壶茶，然后聊聊天， 对，做一桌晚饭， 对，然后就是看的时候让你觉得特别羡慕，说哦，他们好有时间。 对，但虽然他们会拿很高的通告费，但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你所向往的， 是 对，他其实主要是让我们看到了明星不一样的一面，因为我们印象中明星都是高高在上，特别完美，是吧？但是我当他们脱下这层外衣，当一个普通人的时候，比如说开客栈，比如说带着娃儿出去的时候， 对， 你会发现他也搞不定自己的孩子， 是， 他也搞不定客栈，他也不会做饭，就他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普通人，你的距离感一下就没了。嗯、 对，身边没有这么多的保镖，然后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按照我的个人的要求，我的吹风机要用什么牌子，嗯、我的洗护一定要是某个大牌， 几乎就是素颜出镜，是吧？ 对，不给我准备好，我就要超五星酒店，但现在都没有，一切都是和普通的游客到了一个新鲜陌生的地方。一毛一样， 对，进行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生活。最近这个亲爱的客栈就是火热开播嘛，引起了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热议，因为它呢这个选题啊比较有新颖感，选择了开客栈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请了一些两对情侣，还有一些单身的男明星，这样一群有故事的嘉宾和有故事的住客呢，而且在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叫泸沽湖的这样一个像人间仙境一样的地方吧，来进行了这样一段有故事的生活。那这个综艺节目在开始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成绩啊也是挺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让湖南卫视这个《亲爱的客栈》呢获得了口碑与收视的双丰收，收视率呢再攀高峰。第二期节目呢获得了这个全网收视率的1.01%，份额是7.99%。我来解释一下这个份额，这份额呢，就比如说有10个人在看电视，那有7个人呢是在看这档节目，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火爆的这个综艺节目。 嗯，收视率的成绩是肯定很不错的，而取得这样的成绩一定有道理所在嘛。那大家为什么喜欢看这样的节目？我们也说到了，刚刚听你举到的例子。 对，大家如果真的去看这档节目就知道了。首先，他选那个景就是特别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要想去那个地方的话，你都要坐船去，它没有路可以通。 对， 是在一个湖中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新岛， 对，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客栈，然后纯木质的，然后有很多大的就是大的窗户，窗明几净的感觉，然后他们那个有很多的院，它像那个小别墅一样，就几层楼这样，然后请的嘉宾也是特别话题性的，像我们的这个涛姐，这样是不是显示她的年龄了？ 刘涛 因为她带着她的老公，他们两个人爱情故事想必大家喜欢的人都知道啊，她经历过一个那个起伏，然后她又奋起把这个老公的事业又给带起来，这样一个有话题的这样一个夫妻， 是 加上一些比较流行的小鲜肉，然后让他们去还原一个老板老板娘带着员工去开店这样的一些场景，这个场景大家觉得很有意思。首先很多人都想开自己的旅店，对不对？都有这个梦想，因为这是一个特别自由的生活方式。 对， 但是当我们没办法有这个经历的时候，明星替我们实现了这个梦想，所以很多人愿意看他们的生活，幻想着其实我 也进行了 感受一下， 代入感， 对 代入感特别的强。 对， 所以这个客栈在这节目播完以后是会保留的吗？ 应该会保留的， 应该会 吧。 那 一个正式的， 一房难求， 是 绝对是， 还定价可高呢。他们 说咱们今天聊的都是节目里面的嘛，对不 对？咱们从节目引申出来看一看，其实咱们包括听友和网友以及我们今天现场的大猫，他们都有过比较丰富的 这种旅行的经验， 客栈呀、青年旅馆啊这样的经历。我们一会儿可以听大猫讲一讲，在全世界各地都涉猎过哪些地方，可能那些地方会更加的亲民一些，我们定起来会没有那么的难。 是，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互动，你可以写一下你的这个理想的住宿，或者是你之前去过的旅行都有哪些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住宿的这个地方。我们下面呢就是还是来看一些这个以前看过的一些慢综艺，他们其中的一些客栈呢还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比如这个之前热播的一个《向往的生活》，是何炅和这个黄磊老师一起去的一个地方，在北京的密云县，他们住的是一个小村屋。对，我们来先看一下照片，这是明星的合照， 这应该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吧，因为景致跟现在是很类似的。 就是去年的这个时间， 就是这种农村小院，非常朴素，非常简单，而且它里面呢是那种睡大炕的方式。 对， 很多 大猫去过睡大炕的民宿吗？ 哦，去过很多很多睡通铺的民宿， 就是最多的最高记录，这个炕上能睡多少个人？ 好像住过最多的一个是16个人间的， 然后是男生女生混住吗？这个问题我就非常好奇 啊。这个问题就感觉说出来有点对，是一个一般来说16人间都是一个混住间，对。 那 你说8人以下或者是4人6人左右是女生间，对。 会有顾虑吗？如果是男女混住的话， 有的时候这种混住是就有可能是就像你说的，完全是那种通铺的那样子，可能会少一些，对，会少一些，可能会有一个一个的床位，但也不是上下铺，就一个房间里头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床摆在一起，然后有横着的，有竖着的，这样的混住，然后每个人会有一个小小的柜子，其实还好。就是如果你到，如果是这个地方本身的这种，尤其是像这种像你说的这样比较像青年旅社的这种样子，如果这种文化是比较完备的话，相对来说不会有太多的。 在哪些目的地会有这样的？ 对，在我遇到很就是这样子文化比较就是已经比较完备，已经比较安全的一些地方，应该是属于欧洲啊美国这种地方，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善的。对，这种会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青年旅社。对， 我真的睡过大炕。 你在哪里睡过？ 东北大炕。 这个真的是东北大炕，就是跟那个刚才照片中的是一样的。就是我很小的时候，也不是很小，大概上学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向乡下去写生。然后我们去的是，我跟你说这名你们听都觉得很奇怪，叫老的帐子乡，就是一个辽宁省的，对，辽宁省的一个很下面的一个乡，在一个村里，那个村就是没有很好的工，都是土路的那种。我们睡在那个也是男女通住，大概有16个人吧，但十几个人就是横横的一排大炕，你知道怎么分吗？中间搁一个屏风，木质屏风放中间， 像一条三八线一样。 对，然后这边睡男的，那边睡女的。然后更搞笑的是发生在晚上了，你知道有时候小的时候睡觉都不太老实。 那个多小？初中还是高中？ 大概是初中。 哎呦，从这边一直滚到那边。 就是，那倒不至于。你知道有，我当时是挨着屏风睡，然后你知道 人把屏风滚倒了， 转身把屏风直接扣倒了，结果你知道那边那个女生就睡着，一个屏风啪砸到脸上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女生一脸， 女生再也不愿意挨着那个屏风睡了。 女生一脸怨气的看着我，然后我状况外，我说怎么了？我惹着你们了？起床气这么重？ 我也没有越线，真是。 对，我睡得很死，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哐倒过去了，就脸都砸肿了， 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的感觉。 女生应该很庆幸，幸亏是在睡着的时候，万一在某些时候， 我要是白天我一定会被他们胖揍一顿，我觉得。 就所以这种地方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会发生，还是挺好玩的， 挺有意思的。 所以一般在旅行途中，如果要住这样的就是混住的这个通铺的话，一般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独自旅行的时候会怎么选择，还是说跟朋友在一起？ 原来我曾经有过，就是跟4-5个朋友一块出去，然后我们可能选择都是青年旅社，因为当时也是学生嘛，比较穷，然后都会选择青年旅社居住。对， 一会儿我们请大猫，包括我们这个收音机那头还有网络那头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曾经在旅行途中或者你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像天一那样也行，住过的各种民宿啊、旅馆啊、客栈啊，有意思的事情都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接着聊。 甩开，一个人看着海，看到千里之外那个懵懂的小孩，有些事情明白又好像不明白，特别是上天的安排，一直想奉献精彩，却一路出意外，无心制造伤害，遇见伤痛想放弃，不要太意外，遇见成功都是对自己。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Hello， 我是袁一， 还有我们的天一老朋友。 Hello， 我是就是那个 Ladies First， 今天嘉宾天一。对啊，我换个英文嘛，我说中文大家觉得烦了。 真的很有喜感，欢迎嘉宾天一，还有我们旁边这位大猫。 大家好，我是新朋友大猫。 欢迎新朋友。 旅行哈，这个旅行当中就是一吃住行游购娱，吃放第一位的话，住是第二位，很重要。 是的。 但是每一个就是旅行方式，它都会涉及到一种住的方式。 嗯。 今天我们在住的这方面呢，会更大自然和随缘一些。 是的。 因为刚刚在广告间隙，大猫还开玩笑，因为小磊问到说：“你看你们住青年旅馆的时候，卫生条件过关吗？” 对啊。 就是一旦问这种问题，基本上就是没有住过。然后大猫就非常友善地说了一句：“ 嗯 ，no。” 天地任你游吗？ 这句话就是可以散发出无限的想象性和可能性。 是， 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旅行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像大通铺啊、青年旅馆呐、客栈啊、民宿啊，就各种这种类型的住宿的方式，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欢迎在我们的直播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和我们留言互动，您可以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观看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直播情况。 嗯， 也可以在刚刚说的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了，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刚刚通过这个向往的生活这个综艺啊，我们刚刚看了这个农村的这种大通铺， 然后就聊到了大通铺。 是的。那我们再换一种这个客栈的方式吧。 好啊。 还有这个热播的这个青春旅社，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客栈的图片是什么样的。 嗯哼。 它和那个刚刚向往的生活有所不一样，它是也是在这种比较大自然的地方。 它的环境现代， 看起来要 它设施现代化， 绿树围绕也是，但是刚刚说的这个现代化一点。我们看看里面啊，里面就是更现代化了。 对，非常现代化。 对，就是超级令人向往的青春旅社。 这个其实会有点像 Airbnb 上面租的这些房子。 这看起来就已经有点小别墅的感觉。 对，比较现代，比较 条件很好。 对对对。这是这个节目里的这个照片，就是比较简约风格。 尤其是给观众朋友们一个感觉，就是只要我住了这样子旅社的话，就都会给我这样子的环境。 就是连你的那个合租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是吗？ 有一点欢乐颂进入现实的感觉。 公寓式。那这两个刚刚这个农村的大通铺和这个比较现代化的，但是也是周围是绿水青山，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更喜欢哪一个？ 嗯，这个要看你的这趟旅行到底是 目的地到底是哪里。 对对，你要、嗯、到底要体验的是什么？我觉得 对， 如果你就想去体验大通铺，当然去大通 铺。但是现在可能像大学生啊，或者是青年人去旅行，我觉得选择的比较多的就是刚刚的这个青春旅社的这个样子， 是所有青春旅社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准吗？也不见得吧。嗯， 这个应该是算 好 一点， 有些达不到， 对对， 很多达不到， 对，大多数都达不到的感觉。 青春旅社的目的地在哪里？ 这个是在湖州市。 湖州，浙江那边。 对， 江浙一带。 对，所以这种风格的客栈还是比较受青年人喜欢的，因为就是设施会好一点，然后装修的也会比较精致一点。那我们再看一个啊，就是这个刚刚热播过去的中餐厅的，它是在泰国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客栈。中餐厅、 这个、 对、 嗯、 这个它也是里面是比较现代化，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外面是这种， 外面也很有情调、啊、 对，有游泳池，有 这档节目它其实更强调的是他们在经营一个餐厅，他们有一个很多做菜的、招揽客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但是我觉得当时我看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对他们的这个住宿也是比较向往，毕竟是有游泳池啊，还是这样的非常 是海边，基本上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些住宿的方式。 对，它好像是两种性质的感觉，就像这种客栈它是那个饮食特色特别明显，你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之前看到那个青年旅社那种，你肯定就是体验一个环境，因为它景色特别的美。 对，基本上如果你去到海边的话，可以不一定非要去订什么类似宝格丽这样的非常奢华的酒店， 太奢华。 对，海边有很多像这种虽然也叫民宿，但是因为它整个自然风景很好， 是， 然后如果面前有一片海域的话也会住得很舒服。但是我曾经在皮皮岛上也感受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它太过开放和纯自然，晚上的时候屋里面难免会有各种小动物出没。 对啊， 蚊子就更别提了。 对，这个节目里 虽然、说画面上的那旅社是旅社，然后你亲自住的是另外一个旅社。 对， 是的， 对， 所以这就看你个人的选择，你到底去的是什么样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它相对于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是，像刚刚这个中餐厅的这个房间呢，就是看起来外表非常的漂亮，但是它其实里面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节目当中我记得有经常有那种大虫子出现，就比较生态化，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就是刚刚说的现在的客栈里面的，就是它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装修比较好，然后就是很多人都会看了非常向往的一个客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就是这种小木屋似的 原木生活的那种感觉。 对， 很简约，但是又很有自然的感觉。 对， 亲爱的客栈，这个客栈是开在哪里？ 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岛上，然后那个这个湖呢叫泸沽湖。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周围的景。就是这样的，很自然。 就是刚刚天一说那个湖心岛。 对，他们就在湖心岛。 对对对，然后这是里面的设施， 感觉它那个木屋有点像高脚楼。 对， 好像当地是那个摩梭族的那个聚集地，本身它的房子就是这样子。不，我也是看过很多朋友的影片。对， 这个屋子呢，就是装修的也很精心，就是这个明星住起来很舒服，但是还是很生态化的，这个木制品嘛。 这明星住的还不是客房，他们住的要更随便一点。 对对对， 刚才看那个是个标准的客房的样子， 是经营起来。 对，是经营给别人住的， 要赚钱的。 对，对于这个亲爱的客栈，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它里面有很多这样他们周围的这种生态的景色，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星星，你问我要为你摘哪颗呢？我说当然是最亮的那颗天狼星。满眼的繁星，耀眼的银河，我却发现我仿佛已找不到那颗天狼星。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涛，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齐聚一堂，庆祝我们的20周年。 这其实很像我对你的爱，任我有多爱你，我却也找不到正确的与你交流的方式。 我觉得这次我找回生活中的自己，和爱人在一起，找回我们就像恋爱时的那种甜蜜的感觉。 这就是你的第一次哦，哈。第一次印象里面的客栈， 我觉得是 光是最浪漫的，但是不会去特定情境，因为一切不经意间的才是最珍贵的。 我希望能把我们的关系拉回到谈恋爱时候的那种感觉。 真的叫不出 错，教一个嘛，快点， 行，确实是离我远的， 这个太虐狗了，这个员工是不允许谈恋爱的，这个是规定的吗？ 怎么员工自己规定员工呢？老板和老板娘还没说话呢。 那句话真的是很对，金山银山也绿水青山。 那我觉得我们的客栈的这个风景啊、地理位置啊什么的，不是那个吗？ 我看完这段这个片花以后，我只能说旺旺真好吃。这些明星根本就是去撒狗粮的。 对，两对情侣和这个两个单身的男明星啊，这摩擦出很多这样的火花。 你看啊，通过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综艺节目当中也好，包括我们嘉宾的一些经历也好，我们的网友也说了，落后派雨涵说，我喜欢海外的孝利家民宿和新西游记，这两民宿我都没有住过， 我也没有听说过。 但是因为全世界各地散落着太多这样的很有特色的住宿嘛，刚才其实在这个亲爱的客栈里面也讲到说，刘涛说时光其实是最美好的， 是的， 所以其实住的条件呢，包括就是你那些生活的起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在旅行当中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大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信念在支持着你说每次我出去一定要选一个特别有挑战性的、很新鲜的，而不是说按部就班的吃好睡好玩好的这种旅行方式？ 首先那个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出去旅行像主持人说的一样，我是一个经常选择像什么青年旅社呀或者是这种民宿啊这种旅行方式的一个人。然后首先这个最根本就是，当然第一样就是首先这样子住宿很便宜， 第一是省钱嘛， 对对对，很便宜，相对来说你可以花更少的钱，然后享受到你想要的更自然的一些风光。对，然后你可以更好的平衡一下你自己旅行的整体的预算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就是最开始可能更年轻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可能就是最早最基础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省钱。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其实你对，其实你住青旅也好，就是住民宿之后，你的感受跟你就是住就是大酒店的标准间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标准间你感觉是从一个酒店换到另外一个酒店，然后床的位置有变化，房间大小有变化，但是基础的配置都是一样的， 大同小异。 对，但是当你住到一个地方，当你去住他的青旅或者是他那个民宿的时候，你能在这些东西里头感受到当地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有很多时候尤其是民宿，因为民宿一般都是很房间不是很多，有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可能他就是自己家的闲置的房间，然后他放在网上，挂在网上，然后找一些就是去闲暇时间的有人来住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然后这种时候你可以可能更多的跟主人聊天啊，然后甚至主人可以带着你到处去玩，就这种情况我们都遇到过。 就其实在旅途中你也交朋友了，而且你也在变相的帮人看家， 还是给人交钱的帮人看家。 刚才就问我说哎，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出去玩是不是有点担心或者什么的，我说其实你没有觉得自己出去玩其实就是你一个 很放松 拉更长时间去交朋友的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你在每一站都可以交到一个不同的朋友。我有一个特别，就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墨西哥，然后我当时订是我第一次用这个民宿的 APP 去订一个房子，然后当时我在上面看的是一个独立房间，然后我给小磊发过那个照片，然后它是一个其实他在网上的照片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房间，然后里面的有就是颜色非常鲜艳的床，然后我当时想说啊，一个房间一个晚上不到300块啊，挺好，我去住吧。结果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因为他在墨西哥的一个小镇上，然后这个美国爷爷给我开门之后， 指了指他身后的别墅跟我说，那个就是你的房间。哇，对，然后就没有想到他的 收获， 对，特别特别的收获。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他是自己建了两个房，他自己盖了两个房子，然后这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就是连接的一个两侧有点像天台一样的一样一个走道，然后前面一个别墅，后面一个别墅， 后面那一栋就都是你的。 对，然后他说他就这么跟我讲，他说我跟我的爱人曾经在全球旅行过361天，然后你相信我，我知道怎样对一个旅行者来说是最舒服的一种住宿方式。然后就没有想到花不到300块钱住到一个别墅， 太合算了。 看看我们三个人的眼神， 放光， 羡慕。 我当时也是一种天上掉下来了大奖，对，就这种感觉。然后你可以就是晚上就是安排自己的时间，因为他会给你钥匙，然后你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你想在房间里多待待可以多待待，然后你想出去转可以出去转， 然后吃饭说不定还可以蹭主人的饭。 对，然后主人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到了很晚，大概晚上9点钟才到，然后主人正在吃东西，然后主人一边吃一边跟我说，哎呀，那个我老婆出差了，你要不要一块吃饭？ 很热情的主人。 然后他说不用不用不用，然后他说那我给你一张地图，是我爱人自己做的地图，然后看起来地图特别大。说啊，这个好大，那我要从这儿到市中心是不是很远？他说不要想，这么长的距离，其实走路2分钟。很有意思，所以 比例尺比较大。 对，现在做民宿特别有，这住民宿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 可能很多你跟就是这个住家的主人保持联系了以后，说跟他们以后来你这边也会找 你。他有好几次跟我说，你是不是还来？是不是还来？ 互利互惠的一种事情。 对对，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对， 就在我这个印象当中啊，我觉得这个旅行如果住刚刚大猫说的这样的住宿的话，真的是让旅行增添了好多色彩。 你也想遇到这样好的主人。 是的，这样的主人来一打。 对对，这样的主人其实我有见过很多就是经营民宿的人，实际上他们都很善良的一个人。 对， 对，是这样的。所以就这样的主人其实很多， 而且通常就是你会发现经营民宿和把自己住的房子分出去一部分，它还不是一个概念。如果他有闲钱去经营民宿，首先他已经有足够的经济的这个支柱，能够保证让他过这种慢生活了。如果你还疲于奔命，我还得通过不停的去努力挣钱养活自己的话，他不会有这个闲情雅致来经营一个民宿。 对， 所以通常他也与世无争，没有说我一定要靠这个民宿去挣多少多少钱。 对， 而是说我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放慢，然后招揽一群和我一样有共同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来这儿喝喝茶聊聊天。 对， 对， 对， 对。 那大猫，你在这么多旅行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某一个地方是自己那种特别是理想中符合的那种地方， 你想长期住在那儿？ 对，一看就是 下来 就是它了。 就是我每次出去旅行之后都会找一个这样的地方，然后下次旅行时候再刷新一遍。 就你到了那儿以后就说，天哪，我想留下来，然后最后要走的时候说，不行，签证快过期了，我还是走吧。 对， 平复一下心情。 其实包括就像自己国内的有很多地方，我也觉得是这样子。然后前一段时间可能去过一次这样新疆喀什这个地方，然后相对来说很远，就很少有朋友可能会去。然后这个地方也是那种感觉，就是当时你走到古城里啊或者什么，你的这种感觉是，我天啊，他们生活就是慢慢的，然后就每天可能做事也很少做，然后就很开心，就大家都在街上会唱歌跳舞啊，然后晚上可以吃到很便宜的羊肉串。然后 爱撸串的大猫， 对，然后住的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真的是通铺，6人间的通铺，然后一个晚上只要40块。对，是这样的。但是你第一眼进去的时候有人说，我天啊，这块能住吗？然后等你住到第三天， 越住越喜欢， 就不想走了。老板，我在这给你做义工，就这种感觉，就已经不想走了。然后还有好多好吃的没有吃到。对，就是这样。 我记得这个老舍有一个文章叫《住的梦》，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不管梦想能否成功，说出来总是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样旅行的一个客栈也是我们有时候会梦想的或理想的一个地方。我们来说一下吧，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的住宿的地方，就是旅行当中能够碰到的客栈。我们 好， 来描述一下， 花语里面来说好不 好？ 好 的， 这是一个秘密，但是可以公开给你们。 对， 进入到我们第三环节，我的 秘 密花语。 秘密花语，在秘密花语中呢，我们的听众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 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之秘密花语。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呢，是我们来说一下每个人心中理想的旅行住宿的地方， 分享一下自己每个人心中最想要理想的这个所住所大概什么样子。比如孩子写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是 这应该是每个人对于理想住所的一个最基础的想法，但是可能细节上面每个人都会不一样。天一今天一直在很认真的听， 一直在幻想是吗？ 我也很想听你说一说你梦想的住宿。 我其实有经历过这种，我毕业旅行的时候跟自己的那个同学大概是六个人，就像六人行的感觉，三男三女。我们当时去的是北戴河，在北戴河租了一个别墅，小型别墅，然后大概就是两个屋嘛，男生一个屋，女生一个屋。所以说问我最喜欢的状态，我因为本来我就是一个海边城市的人，所以我特别喜欢是能看到海的地方，因为视野很辽阔。第二呢，我可能更喜欢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可以比较自在的生活，就是你每天推开窗你看到的是阳光，关上窗户之后你听到的是你内心的声音。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安静的惬意的，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群跟你特别好的朋友在一起。就是我刚才跟大毛也聊过，说我不太喜欢一个人旅行，我更喜欢是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 就是不管是去的什么地方，那个人必须是对的。 对，其实住什么地方可能在我而言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和你自己喜欢 的 人 最重要。 这个不只是情侣啊，好朋友也是一样。 对对对，可以送你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我有一个大房子。 那其实我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也想了一下我的这个理想的住处，然后找了一个类似的图片。就可能我旅行的这个经验不多，所以找的这个图片吧，我觉得有点常见，但是我还是没有去体验过。我找一下，对，在这儿。就是这种感觉 海天一色， 生长在这个大海里，做海的女儿，就旁边就是海，然后有这样露天的小阳台，然后下面呢是这种水，海天一色这种。 这样晚上睡觉会有点吵。 不会啊，没有，可能有海鸥的声音，但是不会有那种城市的嘈杂声音。对。那原因呢， 我刚才在想，可能我是比较事儿，我要求可以下，要下雨，但是雨不要太多。因为我是一个江南的女生，所以我不太喜欢雨天天下个没完，那不行，那样会影响发型。然后东西可能不太容易干。然后干净的地方不要有蚊子，我是一个很招蚊子的体质。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一个够住就好的地方，如果有水最好，如果没有水就是白天可以喧闹，然后晚上一定要安静，就是让我可以有自己独处的时间。然后同时晚上如果想撸串也有地方可以撸的地方。 对，就是不是一些 适合住在高楼的楼顶，对不对？又没有蚊子， 楼下 就可以撸串， 上去安静， 楼上就可以自己生活。 蚊子是可以坐电梯的。就是这个可能跟这个地方所处的纬度是有关系的，就是蚊虫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住过的比较符合我心意的，像夏威夷其实可以的，它可安静，然后也可喧闹。其实像苏梅这样的地方，苏梅岛这样的地方也可以。 可是你说的都有蚊子。 夏威夷还好，但是 我想说，其实你可能要去北欧吧。 但是北欧会不会有点冷？ 所以没蚊子。 没蚊子啊。 极昼极夜也不错嘛。 对，还可以看到那个 Greenland。 对，没这。 那大猫呢？ 我所喜欢的，我比较喜欢的这种环境，应该是一个带有院子的一个这种环境。 农家小院还是比较。 就是可能就是你，我记得我当时也是我们在印尼的日惹曾经就是找到过这样一个住的地方，然后是一个就很小很小的一个就是一层的一个小别墅。然后这个别墅是特别有设计感，就整个外面虽然你看不出来，但它里面特别有设计感，然后它有一个特别小的院子，这个院子大概就是。可能就只能放得下一个沙发，然后旁边有一些草地，就只是这样而已。对，但是你感觉你有个院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我还正想问你，如果你有一个院子，你会种满花花草草，还是说就会铺满草坪？ 对，可能我会按照这个院子本身的一个条件去设计一下它的园林是什么样的。 你知道我见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有院子的，他们都愿意把它种上，种满了各种花花草草，这个树那个树，这个花那个花。然后你进他们家院子的时候，就披荆斩棘，哎呀，我就特别受不了。 对， 我就觉得说你有一个院子，不管多大，不管就是它的形状什么样的，就都是草坪就好了。你知道在上面打滚， 应该有一棵树。 你要跟专业人士， 那还得施肥。 我要跟专业人士聊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想法。他就说：“哎呀，中国跟日本就喜欢在院子里放些小景，然后如果到英国呢，他们就喜欢剪草坪。如果是这种印象派呢，像莫奈花园就到处都是花。” 啊，对，所以可能还是根据个人喜好。 对，根据个人喜好。但是我觉得有个院子的感觉，包括就如果说你住在一个 天景也行。 对，你住在一个就高楼里的话，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可以有阳台或者有天台，这是最好的。 是， 对， 北京的阳台不是太实用。 嗯， 北京的露台还可以， 主要看不见蓝天， 打扫起来会比较麻烦一些。 其实，其实这种 分享了自己心目当中很理想的住宿的环境， 对，这种环境，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想法，但是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以后的旅途中，能够慢慢发现这种自己心里的这种美好的住宿。 可能现在只是说在幻想或者是梦想，但是当你走的路多了以后，为什么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你走的路多了以后，你会最终发现啊，原来这个地方是最接近我内心所想 的。是 的， 就像我们可以看综艺节目啊，或者是通过我们能够拿出一些时间去旅行， 看女神百分百啊， 对，也可 以 看我们旅行百分百，都可以去体验这种让自己仿佛时间和生活都慢下来的这种感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谢谢我们的嘉宾大猫和我们分享的一些旅行的好玩的趣事。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活力榜，我们继续关注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你像一首唱到沙哑